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之际，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的报纸近日披露特辑。柬埔寨的诺克尔托姆日报登出金正日同志太阳像，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文章《朝鲜人民永恒的领袖》。巴基斯坦的选择时报载文指出，领导者金正日实施独创的先进政治，来粉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、强权和专横，维护了世界和平与安全，其业绩将永垂史册。